是来自于 Siegfried Schwab 带给我们的 Little Folks。 那么很多人会说，其实德国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充满了欢乐，喜欢喝酒喝啤酒，喜欢吃肉，大快朵颐。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听到的内容，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中，或者是背后所体现到的一种德国的音乐元素的民间的风格 Gentle Arts， 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听觉的空间 Get Back to Rhythm。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Here Comes the Beat。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垫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After Hours。 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1985年的作品了。那这样的一位音乐的作者叫做 Siegfried Schwab， 来自于德国的一位音乐家。当然了，像这样的一个歌曲，包括音乐的名称 After Hours， 可以让我们想到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时间，一段生活的空间，那就是在下班以后的时间。在下班以后你会自己安排一下你的时间，包括回家做饭，或者是约上朋友们出去吃上一顿，当然也可以能够来去享受一下夜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easy listening 的听觉享受。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音乐列表和稍后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看到我的微博当中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了。当然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也就是您正在收听的节目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听下去。

2019年1月1号，第二届国乐名家名曲北京新年音乐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由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著名古筝演奏家王中山领衔，为观众呈现二胡、古筝、胡琴、琵琶等国乐代表性乐器的绝美表演。同样在1月1号，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举行新年音乐会，观众将现场聆听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以及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明快而经典的作品。元旦期间，两支来自维也纳并以著名音乐家命名的乐团将先后造访北京音乐厅。12月30号，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乐团将首先登台。今年乐团将由蒂博舒茨担任指挥，除了演奏钟表巴尔卡、拉德茨基进行曲等作品，他们还会带来改编过的《鸿雁》《我的中国心》《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中国乐曲。12月31号和明年的1月1号两天，创建于1986年的维也纳莫扎特乐团首次来到北京。两天的音乐会上，观众都将欣赏到包括土耳其进行曲以及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等歌曲选段在内的整场莫扎特作品。明年1月4号和5号，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和德国科隆交响乐团将分别由范涛和伊丽莎白库珀执棒，在北京音乐厅带来新年音乐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Tom Steeds 民谣大师 Siegfried Schwab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Get Back to Rhythm， 让我们来回到简单的音乐旋律当中去。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四个小时的首播，凌晨2点到4点的一次重播，欢迎你热情的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间去沉醉自己了。各位周末愉快，当然了，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简单的音乐旋律，简单的一些个乐器，包括有吉他，有鼓，有能够听到的一些简单的打击乐融合在一起，来感受一把 Easy Listening World of Wheels 世界之轮，推动世界行走的一个大大的齿轮。World of Wheels 来自于 Siegfried Schwab，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一种天气，叫做是雨天。我们提到了雨天，很多人会想象到伦敦的天气。有一首音乐叫做 London in the Rain， 能够让我们去爱上雨中的伦敦。而下面时间，我们耳边即将为您送出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Sunny Girl in the Rain， 雨中的阳光少女。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人物在雨中的体现，可能是朦胧的，但也可能是清晰的。这跟眼神没关系，跟心境有关系。听下去。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加豆。

I think I love you. You got ripped jeans, I'm only 19. What do you wanna do? You got your cigarette, I got my headset. We're two of a kind, you're spades and I'm diamonds. And you know that you, yeah, you can see clearly that I'm the one you want. But I must admit that I'm everything you're not. Yeah, I am a red, you are blue. I'm old school and you're so new. But I guess I could forgive you tonight. When you're cool, I like to burn. I cut a line to wait your turn. 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Red and Blue， 这是来自于 Lady Gaga 2006年的一首单曲了，那也是让我们能够会发现一个明星的诞生啊。他整个的音乐历程是可以说是让我们能够慢慢回想一下这十多年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而当时 Gaga 还叫做 Stephanie， 这个名字的改变还是挺大的啊。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一下另外一首在节目当中我们必须要跟您去分享的一首新歌了，也是在今年的年中时间发行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Dean Lewis 带给我们的 Be Alright。 那这样一首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创作型歌手 Dean Lewis 他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当中所描绘的一个场景，就好像是哎呀这个情感破裂了以后在互相追寻互相挽留的一种状态。 Be Alright 就这样吧，也让有一首歌曲送给2018年，对不对？有些时候很多人会说2018年不想挽留，那么就赶紧走就好了，新年快乐。 I look up from the ground to see your sad and teary eyes. You look away from me and I see there's something you're trying to hide. And I reach for your hand but it's cold, you pull away again. And I wonder what's on your mind. mind, and then you say to me, you made a dumb mistake. You start to tremble and your voice begins to break. You say the cigarettes on the counter weren't your friends, they were my mates. And I feel the color draining from my face.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alright. So I still look back at all the messages you'd sent. And I know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fucking with my head. And everything deleted like the past year was gone. And when I touched your face, I could tell you're moving on. But it's not the fact that you kissed him yesterday. It's the feeling of betrayal that I just can't seem to shake. And everything I know tells me that I should walk away. But I just wanna stay.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ate. It 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okay. Be alright, be okay， 来自于 Dion Lewis 的一首歌曲，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st。 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各位听友们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今天的歌单列表。您可以通过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在今天的11:52的时候发了怎样的一条微博，里面包含了本期节目啊，从第一个小时到第四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当中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作品名单。那么当然了，如果喜欢的话，也希望您可以来去把我们的歌单进行一些转发跟分享。如果你没有能够通过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在微博当中还有一个网络电台的收听链接，你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 APP， 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互联网端的音频节目的直播内容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好歌曲，无论呢是 AJR 也好，还是 Eric Church 也好，他们都会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种态度。 Burn the House Down 那也是在今年的3月23号来自于索尼音乐的一首全新单曲。 AJR 他们可以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听感？这个乐团其实三个人还都是非常的年轻的哈，由这个 Matt 加三兄弟来一起组成，也是一个比较 DIY 性质很强的流行乐团了。而他们当时呢，最早是在 Chelsea 这样的一个公寓的客厅里边进行写作和创作，包括混合自己的素材。那当时乐队的名称 AJR 来自于 Adam, Jack and Ryan 他们的首字母的缩写，一起来听 Burn the House Down。 Bouncing my step, watch it on the news, what you gonna do? I could hit refresh and forget, used to keep it cool。Keep it light, stay out of the fight. No one's gonna listen to me. If I write a song, preaching what is wrong, will they let me sing on TV? Should I keep it light? Is that right?Let it go, walk into the show, gawking at the tricks of your sleeve. Too good to be truthful, I'm in a room full of entertainers and thieves. Used to let it go. Oh no. Or should I march with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to get shit done? Used to hang my head. Burn the house down 来自于 AJR 乐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面时间来去关注另外的一首单曲，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创作型的乡村歌手，叫做 Eric Church。 他呢从小在音乐当中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突出的天赋，也组过乐队，还是一位比较优秀的运动员。那么其实呢在 Nashville 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在乡村乐当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地方，那他的音乐里边也是为人们所渐渐了解和欣赏，那包括天赋包括经验是给人们的一种第一印象，也能够正如他自己所讲的说，听我的歌你会慢慢了解我，了解的更多一点，也许这样一个情绪就是属于 Eric Church 当时的一个情绪所在。今年的十月份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啊，十月五号一张专辑就横空出世，叫做绝望男人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样一首同名单曲《绝望的人》。 I've seen the Joshua tree, got down on my knees, through the virgin mother of prayer. A walk glass barefooted.Stroll across the devil's hot coals. I tried everything, I swear. But hey, hey, what can I say? I'm a desperate man. I said, hey, hey, what can I say? I'm just a desperate man.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近日，2018到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年度沟通会暨新消费环境下传统商业转型升级趋势研讨会在虹桥市场召开。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东表示，2018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已经落下帷幕，2019年项目的筹备工作也已经着手启动，将进一步发挥设计周在国家文化创新发展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力争把设计周发展成为立足北京、服务全国、链接国际的重大文化创新发展服务平台。昨天上午，北京世园会为第二批15家特许企业授牌，倒计时100天种子异形明信片、再生荧光笔等特许商品精品首次面世。北京市邮政公司将分阶段推出多款邮政特许产品，并且将在北京世园会倒计时100天之际，在全国发行主题纪念封等特许邮品。同时，利用邮政网点的优势，扩展2019北京世园会的各类特许产品销售。知乎2018年度盘点的重头戏，知乎2018年度 Talk 新知青年说日前在北京举行。21位来自知乎的新知青年在8个小时的时间里，以新时代北漂、辞职旅行、互联网如何帮助传统艺术新生、在知乎公共编辑5000次是种怎样的体验等话题为出发点，分享他们在2018年的故事和感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来自于 Sia 这一首歌曲 Hell Stag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在周末时间里边呢，虽然是一个上班日，但是还是应该要加满能量才行，节奏满满哈。那我们今天刚刚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ia， 那这也是他第六张个人专辑时候的一首老歌了。不过呢，这样一首歌曲现在来听的话依然不会感到任何的厌倦，因为我们最爱的那样的一种小哑嗓这里边是呈现的次数我觉得应该是最多的一首歌曲了。希望您可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选择啊，有一些老歌，有一些新歌，欧美的主流热门单曲今天慢慢为您送出。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Jimmy Allen Best Shot。 Just flesh and bone, heart and soul, and I've earned a couple scars. I've let once in a lifetime kind of things slide right out of my arms. I struck out, I've been knocked down more times than I can count. But that don't matter now, 'cause when you smile, I see the sun sink down on a coast out in California, and there's no doubt becauseThat I'm perfect, oh, 'cause girl, you know I'm not. But I'll love you with everything I got. Girl, I'll give you my best shots. You saw a spark inside of me that no one else could find. Your good morning eyes, they get me high. Girl, you're always on my mind.Like angels singing 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 When you smile, I see the sun sink down on the coast out in California. And there's no doubt, because of you, I'm not the man I was before you. When you smile, I see the sun sink down on the coast out in California. And there's no doubt, because I'm gonna give you, I'll give you my best shot. I'm gonna give you, yeah. Whoa, oh, oh, yeah. Oh, yeah.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节奏驾到。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it.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it. Nothing feels better. I'm not. We don't got high. This is what you like. Gotta make.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it. You say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swear when nobody's around, my hand around your neck, we connect. Are you feeling it now? Cause I am. I'm not so hotter than that. I swear to God, from my feet I lift the ground. Oh yeah, you're back against the wall. This is all you've been talking about in my ears.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来自于歌手 Halle 带给我们的 Better， 2018年到2019年马上就要去跨年了，我们都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日子啊，好日子，更好的一天。那用这首歌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42，来自于 Mumford & Sons， 一起来听。 When there's so much at stake，I was so sure of it all. What if I need you in my darkest hour? And what if it turns out yes, I know. 42来自于 Manford & Son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一首歌叫做 Not That Simple， 来自于 Mike Posner。 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末天气相当之冷，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轻轻的吟唱当中，我们可以寻找一种挥之不去的冬天。太阳照在身上，可能风有点大，你可以哈出一口雾气，想一想你在的那座城市是不是也一样的冷呢。好想自己拍拍脑壳说一下啊，这个嘿，别感冒了，多穿一点，新年快乐。 I didn't know the pain I'd feel right now. And I smile, yes I smile. But underneath the memories that I'm trying, yeah I'm trying to let go. But it's not that simple.Type of misery, all these mixed up signals in my head. I still hear these echoes of when you loved me, but now you're just someone in my mind that used to be mine.People used to say I didn't deserve you. I was cool with that 'cause I felt the same. But then they played my song on the radio. And I don't think you liked who I became. And so you left, yeah you left. Well, someone else is on now. And I'm trying, yeah I'm trying.Signals. No, it's